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喂，又翻嚟搏击会啦。 咦， 我哋谢志峰咧，又唔知道去咗边。 Calling， 谢志峰，快啲归队。 即系有题目喺手嘅主持人，喺八点钟自己唔知道去咗边。 强烈谴责。 系啊，我哋予以强烈谴责。呢啲行为系对其他听众造成不便同埋困扰。 我哋先 道歉先。许Sir，我而家变咗。咁我哋今日有 recap in English， 系 allow recap in English， we condemn， yes， Raymond lie， 就咁短嘅， 就系咁 recap 得佢得 嘅。咁我哋今日有第三个人喺度， 喂，识个 hi 先啦， 阿熊猫博士啊， 系大家好，有你蹬脚啦。 阿 Johnny 嗰单嘢关唔关你事噶？一阵间宣布， 我哋就嚟合拼两个节目， 唔系好似啲麻雀馆嗰啲咧， 过嚟礼拜五啊， 麻雀馆拍一拍个牌，咁蹬脚咁样，有人坐低蹬脚打噶啦嘛，系嘛？ 唔系，真系惨啊！唔好自贬身价啊嘛。 点啫 ，Johnny？ 我呢啲梗系摆最尾先讲噶啦， 下节啦，下节啦， 第三，梗系第三节啦， 梗系最尾先啦，系咪 压轴噶嘛？ 第二节啫， 碎料嚟嘅啫，碎料嚟啫。 唔系、啊，你眼就好激动噶、啊， 我边度激动？我系你哋班人激动啫、啊。 我哋卖个 咁大反应吓，乜、啊、鬼事？咁啊， 又 结 婚？会离婚？ 宣布离婚啦！人话同 B 哥宣布奸情，有奸情， 特别啫，呢啲大家知噶啦，系咪你 come out 啊？ 又 come out， 又 come out， 即系 come out 过一次 ，come out 过啦，唔知几时俾人话， 唔系 come out as a 哎呀，主持人，主持人啊， 肥佬礼嚟， 肥佬礼嚟啊， 肥佬礼， 肥佬礼，我哋而家谴责你迟到嘅行为，你呢啲迟到嘅行为。对于其他广播室里面嘅使用者造成不便， 你买人哋嗰啲啊， 你都会构成危险。 揼到件衫都烂埋露晒点啊！你睇下你啊，传媒工作者时间又唔守， 喂你个眼镜， 不知所谓。 喂你个眼镜咩事啊？ 如果我要俾人谴责嘅话，索罗 B 呢个人足足要俾人鞭尸。 点解咧？ 因为冇似约真嘅准时， 去咗食饭啫，唔系做节目啊嘛。我帮佢辩护，我帮佢辩护。 哇！你咁衰嘅你， 喂，今日你戴嗰副眼镜咧，同埋你嗰个外形咧、嗯，好似早两日同警察握手嗰个肥仔喎。 系 系啊， 你嚟噶？ 早两日你咪几啊？ 网上话你嚟嘅，通 篇蓝丝带打完记者之后咧，有个肥仔同嗰个警察握手噶嘛？好似你喎， 就已经系喺快必后边嘅。 你变咗蓝丝带系嘛？原 来我唔系你讲礼拜几先？我可能未翻到嚟啊嘛，系嘛？ 你翻咗嚟噶啦？ 前晚 礼拜六啊嘛， 系 嘛？ 啊，系礼拜六翻咗， 礼拜你翻咗嚟噶啦？你喺度做完，你喺度做完嗰个爐炒花生之后，就去做蓝丝带啦。 啊！俾人发现咗添，系嘛？咁点算咧？ 有相有真相， 系咪有报警拉我？ 唔冇，我哋见你同警察握手咁啊，系自己人嚟噶嘛？点会拉啫？系咪？假几冷啊嘛？怕事无相干啊！ 我唔知道 啲重大信息系咪？ 戴咗眼镜之后，似你似熊猫多啲而家。熊猫我是二号。 唔系啊，我已经专系要配一副。 系咪日本嘢嚟噶？ 系日本嘢嚟噶，系日本配啊！ 啊，你真系啊，仲记唔记得3年8个月啊？南京大屠杀啊！ 哦，我讲呢啲嘢， 你坐喺狗上身， 你 个 好。你夠膽就攞蒼井老師翻嚟？ 蒼井老師唔攞得我句說話，佢因為墮胎墮得太多，永久不育喎。 墮第啲啊？ 不育咪好咯，以後都唔使墮胎咯。 係啦， 係咪？ 鼻都唔使， 係啦， 以後就中出啦，係咪？ 以後慳翻好多錢， 環保好多添，環保好多添。 點啫？日本之行。 日本之行点？因为其实 上八年缺席咗一次噶啦。 原先我有个脉络嘅，但我谂而家都接咗上去嘅。大概就系、是、由边度讲起咧？因为路丑， 你攞啲手信出嚟先。 手信真系有哇，好嘢、啊！ 我见你好大个袋喎、啊， 边度啊？ 好大包米咁样、啊。 嗱，有月华你好啦，讲亲嗰啲字咧都好似特别眉飞色舞咁样。 做咩开全裸啊？又似你、啊。 喂，你只白鸽， 即系 教唔听嘅。 唔系好大个袋嘛。 每次讲呢啲咧嘢咧，佢就好佢就开心。 唔系头先 Tommy 都话佢自己有两 好 大个 袋。个眼袋啫，个眼袋啫， 唔系喺富士山买嘅。 唔系，即将咧，因为日本嘅地方咧就出名咧盛产呢个蜜瓜，佢啲蜜瓜系特别甜嘅。 但你冇咁呢个， 点解蜜瓜咁扁嘅喂？ 喂，你零食物语咯、啊， 黐线啦！你唔好玩我啦，日本买嘅真系 系咩嚟噶？ 唔系咧，我啲良品见过， 即系 玩啦， 即系蜜瓜干噶嘛，好似芒果干咁上下嘅。 甜点嚟嘅，因为日本最出名就系啲和果子啊，即系 蛋糕嚟 嘅，同埋蛋糕啊，剩下嗰啲咁嘢，咁所以系甜甜地嘅。但系真系好食，但系真系好好食。 多谢威文。 咁所以咧，大家就试一试。 多谢威文，威文好嘢。 咁咧，点解要讲日本呢？因为其实我就唔系想讲日本 shopping 嗰啲嘢，因为嗱我系好想讲日本嘅交通运输系统啊。 嗯。 因为呢， 你留翻日本风情哇先。 我哋几时变咗环宇风情喂？喂，呢个时事节目嚟噶，有啲公共性好唔好啊？ 喂，交通 公共交通工具就 系 有公共性啦。 系统仲唔系有公共性？ 系、 啊，我而家扮一死一都唔得，系嘛？得啊嘛？ 诶，张建中要留意， 即系讲呢个南区铁路嘛，同欧乐轩讲。 我讲错，边个官员负责紧呢样嘢噶？ 真系张炳良， 张炳良， 张炳良， 运输及房屋局。 咁， 因为但系事实上，其实我系想 raise 一啲 point 咧，大家去讨论一下，或者思考一下。每一个国际嘅所谓叫大都会咧，伦敦又好 ，New York 又好，芝加哥又好，德国又好，日本东京都好，其实一定有一个好庞大嘅铁路系统啊。 因为 高铁就系，错晒，高铁系好都高铁唔系点就点嘅，高铁系一个hub，系一个hub。即系譬如喺佐敦站，即系喺九龙站，佢系直接一架高铁可能去到深圳啊，又或者去到广州啊，咁嚟配合翻国内嗰、那个铁路系统有啲咩睇啫？哦，法治 系啊，一阵讲啊嘛， 你不如讲完啲嘢先。 我当然啦。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差唔多十年冇去东京，但系今次去东京，因为我之前冚唪都系跟团去嘅，今次就自由行啊嘛。 嗯。 咁今次去俾我感觉就好深刻啦，因为咧事实上系因为太多地方要自己搵火车或者搵地铁搭去，所以变咗我系用咗好多时间 study 嗰个地铁系统。 嗯。咁你嘅发现系咩咧？ 我发现就系人哋地铁好复杂。 系。 即系我哋好 simple， 我又要 我哋 simple 系 naive， 好 naive。因为嗱，首先喺香港你搭到嘅地铁咧，其实都系得一间公司嘅啫，就系0066，系咪？即系得香 港铁， 即系得港铁嘅啫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喺日本原来唔系嘅，原来佢有西武线啦，又有东京 Tokyo Metro 啦， 即系佢哋系 跟住有 JR 啦， 铁路联网嚟嘅佢哋系。 佢系有唔同嘅公司营运唔同嘅联网，而系再大家组成一个运输系统。 系 呢样嘢好紧要嘅。因为就算你转唔转车都好，其实佢俾一个 option 你就转车好平嘅，即系起码平，即系平咗个 certain percentage 啦。个问题就系话，经过呢几个唔同嘅联网咧，你基本上可以用地铁去到东京叫个大都会里边任何一点嘅。 嗯， 就算银座啊，东银座啊，又一池袋啊，新宿啊，东新宿啊，其实嗰几个地方系啲可能系旺角去油麻地咁近嘅地方。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喺香港搭地铁，你可以喺旺角去到油麻地，但系你从来都冇出现一个叫塘尾道站啦，冇一个叫做大角咀站啦，又或者向嗰边发展，又或者原来冇一个叫土瓜湾站，即系当然将来会有啦。但系你会知土瓜湾同埋旺角站嘅相距好远距离嘅，但系日本个铁路系统个站与站之间嘅距离咧，系大概系旺角同油麻地咁嘅啫。呢、 嗯、 个 indicate 咗咩咧？ 即系好似轻铁咁噶咯。 Exactly， 如果你个铁路系统个网系分得够点到点嘅话咧，你基本上系 eliminate 咗巴士呢个交通工具。点解我要讲呢一样嘢咧？就系头先我搭巴士嚟港岛嘅时候咧、 嗯， 我真系企定喺度见到廿架巴士都有。嗰条巴士龙就已经唔好再讲啦。个、嗯、问题就系每一架巴士其实架巴士上边只系得五到十个人嘅啫。 嗯， 但系佢又好 insist 一定要 我明白，因为你系呢啲。即系放工时间，你喺新界区出嚟 市区嘛。头先我讲紧嗰度系上环站。 上环站 系啊，直情喺上环地铁站， 同你同一个方向嘅，都系新界区出市区 嘅。唔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喺嗰个时候，其实系巴士公司 intentionally 好多空嘅巴士就出嚟。 系点解咧？ 当然佢其中一个argument 就系话，因为放工时候你好多人等巴士，所以我开多啲巴士出嚟俾你单搭。个问题就系话，你嗰程巴士要由巴士厂去驶到你个巴士总站，其实嗰段路啊，其实都已经塞到上去噶啦。个问题就 系 话，你好实际咁谂个例子，当喺弥敦道，你有个巴士站喺度嘅时候，有十架巴士等，每一架巴士要落半分钟客，你十架巴士落几耐啊？五分钟 系 个问题就系话，你系咪成条道路就系俾嗰十个巴士用啊？唔系嘅，有啲巴士唔系埋呢个站噶嘛。更加上就有啲私家车，即系驾驶者唔会用到你巴士站嘅嘢噶嘛。咁但系问题就 系 嗰啲车系咪等于唔使塞先？嗰啲巴士一定要，即系无论嗰啲系小巴又好，私家车又好，唔使用个巴士站个巴士都好，你都一定要经过个塞车的过程。点解咧？因为弥敦道系三线行车嘅，三条就去尖沙咀，三条就落深水埗。咁呢个问题会产生咗，就係话好多时巴士佢唔系话一定行到最左线㗎喎，佢有可能喺中线呢，又或者喺右线。个问题就係你埋站嘅时候 就會，一定㗎啦，即係巴士同铁路比一定冇得比啦，佢好唔 efficient， 因为大家呢即係会斗牙位㗎嘛，同其他车。你又转左又转右。 所以呢一个问题就係、是、伸延少少，就係话写头先我讲到边度啦，讲到个巴士。其实香港是不是可以冇咗巴士得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话，如果香港冇咗巴士，究竟香港可以多咗几多地方去起楼或者起公园？又或者呢一样嘢为香港人带嚟嘅系咩？系一件咩价值嘅事？即系而家香港最大嘅公园，个个都数得出啦，维园啊嘛。当然而家有个维园嘅时候，香港人唔会觉得个维园值咩钱嘅，系嘛？当然萧生就系话，如果梁振英咁捻好嘢嘅话，铲咗个维园起公屋嘛，佢又唔捻咁啱做嘛。咁、个问题就係话 ,ok, 如果而家香港唔单止得一个维园，就三个维园，係咪喺旺角有一个，喺铜锣湾有啦。 我諗唔止淨係道路，唔止淨係巴士嘅问题，係成条道路嘅设计。因为呢，如果你其实行，就算你係普通行人呢，你行行人路都系咁㗎。如果你嗰条路系单一方向向前行呢， 前面 有，即係例如你喺港铁站中环行个香港站咁样呢，咁嗰条路系行得好快嘅啲人。 係啊， 即係嗰个 loss 呢，即系大家因为互相争路而嘥嗰啲时间系少咗好多， 系啊。 但如果你系行紧喺上边，即系例如你行紧旺角啊嗰啲，好多人系同你逆流咁行咧，系嘥多几倍时间都行唔到嗰段路咯。 就系、是、咯，即系同埋即系香港究竟交通会唔会有一日好嘅咧？真系系咪你而家譬如你嗱，香港游客越嚟越多啦，就算而家中央叫停自由行都好。根本喺一个咁细嘅地方，太多香港人，太多人去使用同一段道路，呢个系事实嚟嘅。香港政府有冇责任去疏导啲人呢？第二样嘢就系话带翻落去嘅占中度，咁耐以嚟占中差唔多一个月啦， 咁都打落占中度喂 ？Exactly， 梗系得啦， 堵路嘛我哋， 梗 系堵路啊嘛。咁个问题就系话政府有冇曾经考试？ 我去研究占中经济学添， 其中 part 嚟嘅都，其实同阿徐教授都可以。 讨论下嘛？ 吓、啊，即系，虽然我冇乜资格啦， 系咯，我想讲，你又想同人讨论啦？ 唔系想嘅， 人哋唔想同人讨论咧。 其实占中以来咧，冇巴士，即系金钟道封咗嗰阵时咧，个港岛咧系畅顺好多嘅， 空气都好正。 因为咧， 好多人都咁讲， 冇咗啲巴士喺度阻住晒。因为咧，我哋搭即系搭的士就知嘅啦，嗰啲司机就喺度屌鸠啲巴士佬。喂，冇你哋喺嗰阵时，好好即系好，因为好好多啊！你巴士咧，架架车都冇乜人，就全部成条行车线咧，十架都系巴士嚟， 咪好似火车咁咯。 佢哋要埋站啊嘛，跟住埋站咧， 又要等， 即系又要等， 架架等， 又要收油，又要转入去第一线， 系啦。 跟住你唔关事，车要等佢， 抽头啊，惊咩怼？ 所以咧，根本就系香港塞车嘅元凶就系太多巴士，佢哋啲路线咧好多太重叠啊。根本一模一样嘅嘢，佢哋开啲好重叠嘅路线出嚟。 可能四一啊、四二啊，全部都行埋。 但如果无啦啦 cancel， 一个十九，一个八 X 系一样同一条路线嚟嘅。屌你老母，开两架车出嚟，佢阻鸠住晒咯。 区议员咯，因为区议员咯， 系啊。 同埋 区议会， 同埋第二样嘢， 争取巴士线嘅区议会做作用系。 差唔多占中真系成个月啦。 我哋真系唔选得啊！我哋要 cut 巴士线啊，唔好阻鸠住晒。 喂，你有冇曾经何时见到政府有任何一个官员呼吁啲驾驶者尽量唔好驶去？肇事嘅地方嘅咧， 除咗打大交嗰几晚之外，政府就好高调叫啲人唔好坐地铁去，或者唔好去肇事现场。个问题就系你揸车嘅，你政府有冇责任去疏导啲驾驶者唔好使用该段道路咧？ 其实呢个就正正就系政府要做嘅责任咯。 唔系佢特登嘅，佢特登令到你塞车。 系啦， 系啦，一开始嘅时候，喂，我有啲朋友住喺上环， 怨声载道咯，啲人 住喺西营盘，甚至乎住喺半山。其实佢哋对占中本来都其实冇乜意见嘅。个问题就系因为封嗰时封咗金钟道，同埋封咗金钟上半山花园道一段仔啊嘛。咁所以系冇埋小巴，嗰啲人就牙痛咁声啦。个问题就系话，你政府有冇责任去同啲小巴公司、地铁公司，即系磋商去加密班次，或者系加多啲特别线路嘅小巴咧，你政府一样呢啲嘢都冇做过嘅，你所有嘢就将所有嘅责任推晒喺占中嘅朋友身上，喂，咁公唔公道啊，大佬？即系所谓嗰啲建制派，有冇人质疑过政府喺占中上边究竟有啲乜嘢补救嘅措施，或者佢哋有咩责任需要做咧？冇人问过呢个问题嘅，咁多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冇人问呢啲问题嘅咩？头先阿 Tony 话张炳良负责呢件事啦，喂，有冇立法会议员写封信俾张炳良咧？喂，同啲小巴公司夹下，譬如真系喺半山落嚟嘅小巴，可唔可以加多啲班次咧？又或者可唔可以加多啲暂时性嘅改道措施，封紧啲灯佢啊？ 唔系嗰阵时佢系完全停咗噶嘛？当时咧封金钟道嘅时候咧，佢系花园道嗰条天桥落唔到金钟道啫嘛，但系佢可以由花园道落去，落去喺咪喺中环兜圈度横定你都冇车，佢直情停晒所有车， 呢啲所有嘢有得停 灯噶啦。 个问题就系政府而家就放软手，佢就乜捻嘢都唔做，就等啲人个个就觉得老捻土占中嗰班人 系冇错啦， 等啲失民心啊！ 你老尾咁嘅政府做嚟做乜？日日唔到你，真系冇天理啦！顶你个肺！ 唔系佢即系做佢唔低冇天理。 佢嘅做法咧，其实就系、是、即系之前我都讲过大禹治水咧，佢就唔系谂住疏导啲河流，佢系起啲高墙咧就谂住挡住水。但系咧迟早咧挡下咧系顶唔顺咧，成埲墙冧晒嘅。一定嘅，因为点解咧？而家啲人好多话，譬如啊，要抽下老萧水啦。佢又话：诶、唔可以啊！你一定要争取多啲人支持嘅。问题而家去到而家对决到最后，而家其实系已经对决到好后期噶啦，就系睇下边个坚决嘅啫嘛。你一有几万人或者几千人长期喺街度瞓都唔肯走，你打佢。又唔怕你，用催泪弹又唔怕你，系嘛？你出到社会已经系冇嘢怕噶啦，你除非真系出子弹嘅啫。第一样嘢冇办法， 冇可能， 冇可能容许，因为呢度唔系1989年嘅北京啊嘛。香港有1000万部智能电话啊嘛，随时你任何一幅相，一粒子弹就话你听啊，全世界听日就头条啦。 即系佢而家可以当六四冇发生过，系嘛？ 系啊， 你话冇死过人又得咩？因为真系少新闻片段系少嘅， 冇错。 但系你喺而家喺旺角 又想又真相， 而家个中。中医师啊，打完人啊，即晚就俾人起咗底啦。嗰、那个苏不鸠嘅名 系啊，苏咩名？唔记得苏咩啦。 喂，即时俾人起咗底，嗰啲电话 网络 齐晒，手提电话齐晒。 喂，真系好犀利！我想问，点解佢哋咁叻嘅？一张蒙蒙地嘅相咧，哇 ，blip 落去。 因为香港嘅人 咩名咩 上咗新闻灯嘅地方， 因为有人睇到佢，唔系好容易啫嘛。有人认得佢，喂，呢个医师我咪睇过噶，乜苏医师咯？屌打人啊！呢个扑街，原来喂，咁你谂下，唔多唔少啲正义感噶嘛？好多爆料嗰啲咧。是那些人的亲戚朋友来的。 没错。他一定是身边的人。 即是他们说你 为什么。即是例如我见到如果你打人的你打黄少打有没有实际嘛。就是你有月话跟着我又会知道你在哪里翻工。 你只打人多一点。他抵不住的一刀疤升来。 我只非礼人多一点。 那些为什么似你朋友四眼戴眼镜又戴了金丝眼镜没有头发的刀疤升来先。 是吧金色眼镜。 不要乱讲嘢。有头发嘅， 肥佬你，你死紧，我话俾你听，你出唔到呢个门口今晚。 你讲咩？我听唔明啊！你可唔可以讲一次 ？You loud and recap in English 。 我哋而家讲足咧，越嚟越 inside 文。文金英啦、啊，你。 好。 大家讲日本，你讲咁委婉，翻翻嚟啦，讲完啦，日本。 日本 咁你想批评日本嘅交通网络？ 系咯，你想 定系批评香港嘅巴士咧？其实 你讲占中噶，你又翻翻嚟。 重点系边啊？我掌握唔到啊！ 我重点系其实头先一句就系话有冇政府官员咧，曾几何时主动去疏导过肇事现场嘅交通措施？ 系， 又到而家咧，真系讲真因为譬如你话等车翻工咁，你可能等过中环啊，以前有啲小巴线路嘅个问题，而家就系话啊，可能小巴加价啦。个问题就加咗价，都好多人喺度等紧小巴。咁但系问题运输。处可以同其他小巴公司嘅商量，就系话暂时做住嗰条线先，或者俾啲小巴过去疏导人潮咁样。 即係呢啲嘢冇嘢係傾唔到嘅。個問題就係政府係完全漠視咗佢呢一部分自己責任啊嘛。 嗯。 咁、那個問題就係長遠嚟計，有好多香港運輸問題，究竟係地產霸權造成啊，定還是政府懶呢？ 咁政府懶係梗㗎啦。 冇特登咁講我都話。 其實唔係懶，係佢奸。 係咯。加有间先啦， 呢个两嘢加埋。 唔系啊，佢搵蓝师弟好勤力噶， 佢搵蓝师弟做咩都唔拉咁样， 系咪先？ 系啊， 喂做喂做坏事， 喂打喂打记者都唔拉，新嘢 拉咗一个咯， 拉咗两个，而家拉 咁 Q 多人打人拉一个啊！ 同埋唔知点解佢哋有优待可以笠个笠个， 你睇下都知啦，三个人俾人袭击，三个人袭俾人袭击系同一个人嚟噶，拉一个。 有十个人死都有 死 嘅， 个记者都话十几人围佢啦， 咪咯， 轮唔系围佢啦， 拉一个，冇嘢嘛， 个俾人打到啲衫扯甩晒，啲俾人 好惨咁样，我就突然间睇无线啲唔系新闻，点解哇咁性感嘅？点解露晒点嘅？ 好似即系生化危机俾丧尸围， 我喺度晾晒完衫，我心谂死咗女记者咪死， 女记者 女记者又俾人打， 佢利用第啲方法。就帮佢改图咧，就话佢屈人收钱啊嗰啲嘢咧，就网上攻击佢。 嗯， 即系 RTHK 嗰个。 系啊。 吓？点样啊？ 佢哋改张图就话咧，呢个女记者咧就指嗰啲人系收钱出嚟搞事。 啊，系啊，佢哋话个个唔打打你噶嘛， 啊、 一定系你挑人咗佢哋 啊 嘛， 啊挑人先 你哋打个阵先嘛。 系、 啊。 但唔知点解而家香港人咧， 会 信即系觉得 有人信呢啲嘢。 第一系信啊，第二就系挑人又如何啊？ 挑人咗可以俾人打嘅。 挑人咗打人就 打人就合法噶啦。 喂，仲要知道 咁咪即系咁咪即系淋完水之后， 我觉得最惨 就 系 咪即系暗角咯，就 justify 咗暗角呢件事咯。 最惨而家你 Facebook 咧，啲人真系写到乱晒龙。你譬如上次写阿曾建超系阿牛嘅， 哦系 咩啊？跟住又系 唔系啊？你见嗰个一样二化， 一 样二化气，一 样二化气， 一样二化气， 好似真系生化武器， 都咁多人传你就知啦。 一样 二化气， 二化气， 但系杀伤力武器啊嘛 ，H2O。唔系咯， 歌仔都有得唱啦， 一样嘛，两份 H 啊嘛，一份 O 嘛， 我就喂， 我保完 cam 啊， 个问题就系话，喂，嗰啲人就谂都唔谂就 share 啦，即系同金英上次 share 嗰个 status 一样， 嗰、那个名店咩家姐嗰、那个。啊！我真系呃鬼，我睇到尾添，真 系。哎呀，救命！ 咩 大咗啦？嗰单嘢。 喂，等先，好 inside 啊！喂，唔知你讲咩？ 唔系， 你冇睇啊？ 你冇睇啊？我都唔知你讲乜。 佢要分享一个故事，就话佢家姐咧名店嘅，本来咧都收入稳定啦，又老板好锡啦，咁点知有一日咧， 有个李小姐， 你先 B B 咧嚟帮衬咯， 系 跟住喺度玩佢咯。 哦， 咁跟住咧就令到佢俾老板嚼咯。 系， 即系话又要落闸俾佢拣啊！即系其实我睇下都好似冇乜理由咁样。 但系你知唔知同我古仔换个四个名 系咩？咁跟住咧就第一次，跟住就佢走之后就呢个家姐咯，都已经系 但 系 每一次都好似睇个古仔新人咁噶。哇！上 次 睇完关心妍， 每次都有个新嘅人物袋落去、那個。 最跟住咧就系第二次咧，你先就带埋个西装佬嚟帮衬咯。但又话买十几万嘢嘅，跟住咧又喺度刁难佢家姐咯。 好 detail 啊，你真系。 唔系，其实最后咧就系因为佢家姐又收 warning 之后炒咗咯。 哦， 即系其实。 哦，你讲到呢度，我好似有睇过，睇过未？ 真系无厘头。 咁但系问题 呢、 就 是這 个有个唔应该睇嘅人睇咗，仲要流咗两条眼泪啊嘛。 边个？ 嗰个就叫 嗰个人咪就系金英嫂咯。 金英嫂。 边个啊？好多个。 哇！你唔好乱讲嘢啊！好似 official 你得一个嘅啫，而家 official 啊， 红色头发个， 我点知啊？ 阿 redhead 哦，系咩？ 吓，唔系嘛？吓，我谂啦，招晒，跟住我仲要即刻金英 RIP 添，将呢个唔使钱嘅 RIP 送俾阿银雀先生，仲要有二十几个 like 嘅， 系， 即系所有识阿金英喺呢个 group 度嘅人 like 晒咁滞嘅， 佢冇理佢，太多。 后屘阿边个？我见到阿 Q 仔， 阿 Q 仔。 就虽然出，仲要批评佢 闪爆啊嘛， 啊即系闹佢啊嘛，好似系嘛，即系批评啦。 话系咩啊？揽得啫？ 唔知啊，唔系即系咧，我发觉好多蓝丝带嗰啲咧，佢哋唔系香港人嚟嘅，佢哋系大喺大陆住，甚至乎 认到拉平哥嚟。 佢哋完全唔识米雪，佢哋又攞咗出嚟就话呢个系同老公嗌杀，因为反占中嗌杀搞到跳楼，跟住嗰个叫石咩啊？叫姓石嗰、那个一年俾人强奸十几次嗰、那个 石天恩， 石天恩系啊，嗰个 三次啫， 嗰、那个十几次啊，年套套戏都俾人强。间嘅咁啊，登咗佢出嚟就话咧，又话喺旺角俾啲反俾啲占中嗰啲人攞去强奸，喂， 俾你反佔中拉強奸就有啫。 係啊，喂，無線記者咪揸起俾強奸咯，任何 記者拉平到拉平哥去掛獅子山嗰個 banner 啦。 任何記者去到佔領區都安然無恙，從來都冇發生過俾人打嘅事。一去採訪你班冚家產就有俾人打，屌你咁樣邊個係暴民，邊個唔係好撚明顯啊？ 咪真係好離譜 啦！襲 擊前線記者真係好離譜， 係嘛？唔係咁有人當然嗱， 喂，我哋夠唔同意文匯大公啦，你唔叫佢打實佢。雖然其實好少見到你啲記者。 你见到认唔认得嗰啲有记者咁样？ 佢哋有记者咧，佢哋系唔敢揸支麦出嚟噶。 系啊，啲记者带我收风嘅咋？因为一日匿喺黄碌卵床下底， 佢乜即系喺 office 写咪得咯，做就得噶啦。 所以咧唔敢出嚟嘅。 系 你选个牌够收得多卡片啊啩，冚唪唥都系收东方苹果，最多系星岛城报，从来冇文汇报。 哇，你咁唔同意正义传媒讲啲嘢啦，咁唔通又打佢啲记者咩？ 咁、哦、你唔好乱咁讲啊，即系佢打你，唔系你打佢，大佬。 咪咯，咪到时到时唔靓仔噶啦吓你。 系咯， 我冇讲啊，你讲噶，你讲咩啊？你讲咩啊？你 啊，好嘢， 我边有 嘢？有嘢宣布，果然 hills 啊个人。 休息一阵，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了，现在我要将支麦交给 Johnny Fox，Johnny Fox，OK，、okay、 唔系嗱，今日讲啲硬嘢先，唔系，佢话我个讲咗话摆最尾噶啦。嗱，我哋嘅节目咧，即系有啲营养嘅，今日咧，即系唔好咁是非啦，讲啲硬嘢啦， 可以做完咗日本风情画噶啦，已经。 嗱，唔系呢排咧有个好热烈嘅讨论，就系关于咧，即系咩叫法治呢个问题？咁即系唔同节目都有唔同人讲过嘅。其实呢我今日有篇文都出咗喺明报专栏嗰度。 你啊？ 係啊。 啊又死你唔话俾我听嘅。 係啊，我晏啲 share 啊。 哦，好 啊。咁就都系讲呢个问题嘅。嗱，因为呢就住呢排占中事件呢，太多人呢就出嚟讲啊，你班友仔即系占领就犯法嘅，做埋啲犯法嘅行为，仲唔系破坏法治乜乜乜。跟住呢即系佢哋个讲法就系话，逢系你犯法呢就系、是、破坏法治啦。咁其实法治系完全系唔系咁解嘅。即係其實呢法治嗰個最根本嗰個解釋呢就係話呢最主要呢就係涵蓋住一啲政府嘅官員呢就係佢哋都需要遵守法律嘅。咁呢樣嘢係 as opposed to 一個獨裁嘅政府而言。因為呢有啲如果你試諗下如果法律係政府官員係唔需要去跟嘅淨係你哋班人要你班市民去跟嘅話咁嗰個法制係冇意思㗎嘛。嗰樣嘢唔係應用喺所有人身上面㗎嘛。咁呢個所以其實最關鍵嘅嗰個元素就係話你係要政府人員都係受到法律限制咁先叫法治。 都要遵守。 即係呢個係好重要㗎。咁亦都有講例如你係立法嘅人啦，你係 lawmakers 啦，咁你都係需要去遵守嗰啲法治啦。如果你唔需要遵守嗰啲法律嘅话呢基本上呢嗰个法治就唔存在嘅。 嗯。 咁最根本嗰个原则就係、是、如果係一啲你大家都知即係咩叫三权分立啦即係行政立法同埋司法啦。咁如果你行政当局即係例如啲執法机关呢完全係唔跟法律程序去做。完全就唔需要跟法律嘅。或者係啦有法你唔去執。选择性去做嘅时候呢咁呢我就咁单独去讲法治系冇意思㗎。 嗯。 即系话你当啦休你走去占领跟住呢就拉你非法集结。咁你呢去俾人打可能遇到蓝丝带俾人打两锤。咁跟住呢就冇人拉你呢。 係囉。 咪咁样你同我讲法治嘅话呢系完全冇意思嘅。你抽空晒嚟讲嘅基本上系。 嗯。 系， 跟住你净系讲，即系你话拉啲出嚟搞社运嘅人，我哋话嗰啲系政治检控，你话唔系，且你唔犯法咪冇事咯，俾人拉你啫。咁如果但系人都见到你哋，就但凡系搞社运啊、做意见领袖啊嗰啲人，你先走去拉其他嗰啲人犯咗法，你又完全唔去執法嘅时候，当嗰个行政机关、執法机关系完全滥用到，完全唔需要睇个事实嘅。淨係佢鍾意告邊個就告邊個啦，當佢直情完全選擇性咁去做嘅時候，咁你話相信司法體系法庭個判決係公正嘅，你唔犯法咪冇事囉，審理咪審理囉，而家其他人就唔好理啦，嗰啲唔計嘅，咁樣係冇意思嘅其實。咁司法獨立完全係冇辦法獨立存在㗎喎，因為根本由頭到尾成個檢控過程完全都冇佢一個公正性同一致性喺度嘅時候，咁你再講話法庭點樣判你有罪就有罪，冇罪就自然冇事噶啦。咁嗰啲系完全冇意思嘅、 啊， 即系我而家要反驳嗰样嘢就系、是，你法治如果你咁样单纯净系抽空嚟睇嘅话咧，系冇用噶，就系咁啦。有冇嘢补充 ，Donna？ 个收听率直线下降， 有冇严重啊？ 唔系，其实唔系，我想讲你有冇睇过今日咧？港大咪有个 professor 咧就讲咗嘛。即系佢就系讲同你差唔多，佢就违反法律同埋损害法律系两，即系两件事咯。即系我哋系，即系唔系我哋，即系佢去 unlawful assembly 系真系违反，即系违咗法咯。但系其实真正损害咗香港法律嘅人， 你违咗法，你 系 破坏个法治嘅， 系咯。 真正嘅你要破坏法治，就一定要破坏我头先所讲嗰啲核心嘅嘢咧，先至会破坏到法治嘅啫。 所以其实佢系一人一票，即系呢个 professor 就话佢哋系政府系一人一票，但系佢已经扭曲咗。其实基本法里面要有一个普及而平等，即系嗰样嘢咯。其实佢哋系破坏紧 我咁理解 法治咯。 有能力破坏法治嘅系咪只系得政府一个人咧？ 理论上系，理论上系。如果根据 definition， 一定系 破坏、哦，讲紧唔系违反、哦。 你普通人你 违反就你都得 嘅， 你随时。 因为 by definition， 你 rule of law 就系讲紧你 rule of law， 你就系要连政府你都遵守埋啊嘛。 嗯， 个定义本身就已经系咁啦，基本上。 所以只有得政府嘅 entity 系可以。 理论上系只有当政府滥权嘅时候，先至叫话法治不存在啫。明明呢个就系真真正正嘅定义啦。 同埋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 rule of law 同埋 rule by law 噶嘛。 系系。咁当然其他都仲有，即 系 都仲有几个几个根本原则啦。 阿当娜今日着咗套衫，好似法官， 真系有少少，有少似陪审团。 透明嘅喎，件衫其实 唔系几好睇。 你争个假发， 系你争个假发， 你争个假发， 争个锤， 你争争 个揼揼， 冇锤噶英国啲法官。睇得美劇太多， 香港有嘛？ 冇噶， 冇噶咩？几时见我取啫？ 我睇电视啫嘛，我又冇入法庭。 有取嗰个系包青天，嗰个叫惊堂木啊嘛，系嘛？ 我睇条疤，睇法而家冇啦咩？我睇法 内情， 从来都冇。 我睇法内情有噶嘛？ 唔系有得卖嘅，有得卖嘅，有得 卖 嘅。 你牛，你知道我哋啲梁文玲好少入法庭噶嘛？除咗芒果佬俾人告我跟住去听之外， 得噶啦，你好快入噶啦 ，Tony。 你Tony 好似唔系 ，Tony 冇。 我从来都系与人为善，系咪？ 梁文玲嘅阿金英啊，唔知啦。 系啊， 阿金英一成身。 你哋两个犯嘅系唔同嘅法例嘅，应该最后。 头先小休嗰阵时咧，阿当娜讲到一样嘢眉飞色舞啊，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我啱啱行咗出去， 系 咩啊？我讲咁多嘢， 有啲好花生嘅， 你快讲啦！ 要讲， 冇，我哋继续讲翻先。你讲完噶啦，你个 rule of law 讲完啦，唔系有人再问先再澄清啦，迟啲喺你有疑问，你问啦。我有神秘天外来音，天外来音 边位啊？你 系 边 个？喂，唔系我如果想问， 系啊， 喂，你个头又剪到河童咁嘅， 系啊， 你咁轻嘅个耳哥， 系点啊？ 唔系我有啲想问咧，如果嗰个法例咧或者个法律咧，佢通常系嚟自呢个律政司啦，跟住就系掉上去立法会啦，跟住系 个 咩？ 唔系系嚟自政府 propose 嗰个草案 系。跟住掉上去立法会，咁如果个立法会咧长期咧系扭曲咗嘅话咧，咁出嚟个 law 系咪其实都有问题咧？ 呢个问得几好， 嗯，呢个我系听呢个潘小图嘅上礼拜五嘅串嗰阵时讲嘅。 哇，你真系听串 嘅，系啊， 國情專家喎、 啊， 真係。 唔係啊，我咁啱撳落去冇嘢聽啊嘛。 咁、我好中意佢嘅，我真係好中意佢嘅。 咁呢、這個如果佢係咪如果用呢個情況，即係其實等於某程度等於其實係好似大陸咁樣咧，佢嘅人大長期都係。 你問呢個問題咪撈好噶？我覺得。 咁 嗰、那個你要追溯翻個成個問題個根源喺邊、啊，所以。 咁如果嗰、那個 根源喺邊啊？ 嗰個 law 嘅 system 本身其實係或者個 law 嘅成立嗰個系統咧，那個機關所謂嘅立法機關，如果本身都係扭曲嘅話咧，咁佢出嚟嘅法律都係扭曲嘅話，咁、就未必代表個法律。 其實香港都有啲扭曲。 係啊，未必代表、那個。 起碼唔與時並進咯，香港。係 啊，未必代表個法律係合乎所謂嘅普世價值嘅。 係。是啊， 系嘛？ 咁其实法治有几个根本原则咧，其实而家都好似欠缺咗嘅。即系例如，其实法庭系应该对于嗰个违宪咧，嗰个宪法咧有最终嗰个解释权嘅。但你知香港系冇噶嘛？香港基本法最终解释权喺人大嗰度嘛，所以咪会有人大落闸呢件事咯。 嗯，系啊。 唔系，即系咧，所以其实成个法治咧，一定要建基于好多嘅 value 上边嘅，例如个立法会嘅构成啦，例如即系有冇一套民主嘅机制啦，嗰啲嘢系好重要嘅。一冇咗咧，其实讲好多嘢，你抽空咁讲系冇晒意思嘅，变到 系啊，因为譬如好似以前咧秦朝咧嗰阵时，咪嗰啲咩商鞅嗰啲咧，嗰啲咪 嗰啲叫法制， 嗰啲咪叫严刑峻法嘅。 唔系，我哋唔好讲咁远啦，讲翻三十年代美国禁酒啦。咁你话啦，禁酒系咪应该咧？到最后已经变咗好多走私啊，好多杀人嘅啲案件出嚟。咁每国最后都要将呢条恶法取消。咁系咪你违反嗰啲禁酒令去饮酒嘅人，系咪应该都要拉咧？系咪？即系你嗰个法例其实系一个可能一个恶法嚟嘅、好似伊斯兰法例咁样，女人要戴面纱嘅。咁、你觉得呢个系咪？喂，你唔好犯法、哦，犯法就系你唔啱。咁嗰啲法系咪应该遵守咧？系咪？即系你要符合普世价值嘅负责，要合理，要合理先啱咯。 你讲紧嗰个另一层次，你讲嗰啲都系啱。 因为而家香港咧，嗰啲所谓嘅法治，有啲系走上好似大陆法咧，变咗唔系法治，变咗法家。即系跟住， 即系你特登 set 一啲 rules 出嚟，跟住就话你违反咗，咁你跟住就话你违法啦，跟住就话你违反法治啦，咁其实系错 嘅。或者以前譬如因为六七暴动成立嗰阵时嘅公安条例嗰啲咧，咁可能其实已经系唔能够 update 或者同依家 嘅。因为就 Novel Assembly 其实嗰阵时针对嗰啲就系、你讲六七暴动同埋啲黑社会集结嘅啫嘛，但系而家就 apply 晒去啲学社运人。 系啊， 你话如果嗱，我又差开少少，你话如果违反禁制令系咪违反法治就更加讲唔通，因为咧头先讲得咁清楚咧。你讲紧法治咧，一定系讲紧同公权力有关嘅嘢嚟嘅。你都知道禁制令系一个私人性质，即系例如我告你，你唔好入嚟我间屋，我而家攞禁制令啊，禁止你游月华，唔好再入啦，行入嚟，唔好行入嚟。 圆周十米范围咁样， 十米范围都唔准。 你缠咗我太耐啦。 咁呢件事咧，理论上就系我告你同你之间嘅私人纠纷，而正法庭颁咗个禁制令，佢禁止你去做嗰样嘢。如果你违反咧，就可能的你上法庭话你藐视法庭啦，咁解噶嘛。嗰样嘢系更加私人性嘅嘢嚟嘅，所以如果有人话我违反个禁制令，就系违反法治嘅话咧，呢样嘢系错到九彩嘅，基本上。 所以今日佢哋咪就系 DOJ 都要加一个police arrest 嗰个 element 落去咯。 系、你有乜理由律政司啲时候加？ 系咯，点解做价量啫？ 做咩律政司啊？你翻屋企啦，袁国强。讲完啦，到你。 你系咪宣布唔做大状？ 宣布离开香港，其实 我仲有个问题想问你两位法律专家。咁我哋譬如咧，系 问 Tommy 同埋 Raymond 系咪？ 唔系我哋咧，譬如我哋内地咧，成日好讲求咧，譬如内地咧， 内地 唔系内地咧，好讲求咧，譬如系叫公检法合一，即系公安即系啲差佬嗰橛啦，检察即系依家譬如好似香港同香港律政司嗰边啦，跟住同埋嗰个法院嗰边咧系。大家 mix 埋一齊噶嘛，即係大家互相打龍通啊嘛。咁如果一個真實 by definition 咧，咁樣已經係完全係冇曬法治。 係啦，我想問啊，法治係咪應該三方面大家有個互相獨立、互相制衡？ 係必須要獨立，必須 要互相監察咯。點解要即係 司法如果唔獨立，就一定冇法治。 你冇人監察咯，完全。 所以如果你話公檢法合一，一定就係等於冇法治，基本上 by 法治嘅 definition。 咁啊，讲咗好多咁有营养嘅嘢啊！ 系 你攞支咪讲啊，游小姐， 可唔可以？ 我听唔到啊，我听 唔 到。 可唔可以讲正啲嘢先？呢啲， 我点解你个个 有嘢飲，我唔會飲嘅。 誒有嚟， 幾杯紅，幾杯紅酒你？ 唔使啦，我飲利賓納得啦。 好啊， 好嘅。 咁其實講翻啲花生嘢喎， 唔係喎。咁講花生嘢，我想聽下尤月華講嘅頭先啲花生嘢，佢好花生。你講到眉飛色舞喎， 係講咯，唔怕講。 講啦，講啦，你 幾個我咪想講，講啊， 講 講啊， 講 講發生咩事啊？今日 堅哥多謝咩團體啊？ 唔系，咁佢系要多谢嘅。 佢多谢， 咁我冇话多谢系错，不过多谢。 不过我就觉得佢多谢少咗啫，即系今日佢就有个唔系，其实852嘅个 po， 就话佢能够，即系其实系佢都有讲点解有呢个 po 咧，就系佢两个礼拜前咧落咗金钟去睇啲学生，探啲学生，跟住佢就 po 咗啲相啦，跟住就话哎呀，即系抗争咁耐啊。即係和平咗咁耐，其實你真係要一鋪咁樣走出嚟先至有啲成果。咁咧佢就鋪咗就冇嘢啦。跟住啲人喺下面係咁，即係你知回應回應回應啦。其中佢就喺下面回應寫咗好大段嘢，佢話好似我咁啦，都要其實鬥爭咗三年啦，即係做咗無數即係嘢啦，但係都冇成效。咁結果咧就因為去觀塘一次咧，咁就 係先至爭取到， 爭取到叫做即係有啲成果咁。 全國人民力量啦，係嘛？ 咁就。咁佢咪講咗句即係全靠即係某組織咁。 我係咪佢你 唔係佢意思就係話呢全靠人民力量呢，如果唔係因為就算辛苦咗同律師辛苦咗三年呢，政府都係唔會採你哋嘅。無論你做乜嘢都好，因為當時人民力量係用一種夾硬嚟嘅方法，咁當然都要十幾個 即 係義工付出排隊喺度，即係瞓通宵排隊先攞到啲飛啦。 多謝禮哥， 即係佢覺得當時咧，你係即係點個奇兵一路咧先突擊到，如果唔係咧，用你哋嘅方法咧，其實係你無論做幾多嘢都冇用。 即係 佢 意思 係，我估佢意思即係佢最後發現就係沒有抗爭鬧改變咯。 即系要闹个闹， 即系话咧，民主党以前佢用咗咁耐嘅方法咧，系唔 work， 因为政府唔睬你就唔睬你。因为而家嘅政府比以前更加无耻，更加厚面皮，佢唔理你嘅。董建华都惊俾人闹，佢哋完全唔惊嘅，佢已经惯咗噶啦，佢面皮厚过董建华。 咪所以 that's why 喺嗰个观塘真系闹做咗。做咗， 但就漏咗多謝你。 係啦，因為佢唔係因為時間耐咗呢，佢就可能都忘記咗啦。 唔係 佢忘忘報忘報莫斯恩嘅。 佢以為你係人民力量㗎嘛。 可能 係啊，係。 唔係，其實嗰晚我都講過，係真係半夜三點鐘先幫取呢樣嘢。 我屋企咧仲有啲黃色恤衫嘅團購嗰啲，我不如我借你著一件啦，係咯。 我唔使買啦，我之前 你個件咩碼皮仔？ 唔係啊，我係每樣碼都有，係當時有 假人點解？ 有啲黑衫嗰陣時有個義工，即係有一大堆衫咧，本嚟攞咗澳洲嘅，咁啊澳洲攞翻嚟，咁所以你有啲衫有啲冇，到時我攞俾你揀啦，可能有你啱嘅。 我據說我買親加大都冇得翻啲大碼啊嘛，但係大碼冚唪唥。 而家我要俾翻綠色。三你啊 ，Johnny！ 原來今日你宣布加入人民力量咩？ 係咯，我咪就係，所以我咪要俾翻呢個綠色衫你啊！ 喂，咁樣我哋要慶祝喎，係嘛？第一隻白鴿飛你啲拳頭度喎， 係 嚇，我哋當係噶啦，我哋需唔需要聯絡啊？袁主席啊？ 傻嘅，唔係我會聯絡袁主席去佢嗰度買嘢嘅，我係 VIP 嚟嘅。 边个震机或者点？ 你知唔知袁主席而家成日喺电视见到佢啊？ 边咩啊？ 袁主席直情个广告，你净系 now 都有得睇。 咩广告？ 哦，美容院， 我 美容嗰个广告。 我冇 now 嘅， 因 为冇 now。袁黎明生活百货啊，佢劈头第一句就：哎呀，你用咗唔知某一个牌子嘅护肤粉，你用几耐啊？跟住有几个女仔系二十、三十、四十。 谢志峰唔似谢志峰，我觉得。 系咯，今日 八婆节目嗰啲主持人咁样， 咪咯，八公咁样， 有个会唔会就开心啊嘛？ 讲一格， 又见到你又开心啊嘛？点解成日做郑？ 结咗婚嗰人有啲唔同啊？ 佢嘅抑郁症得到， 点解又讲呢啲嘢咧？ 抽水， 点解又讲呢啲嘢？唔需要讲，唔需要讲啦。 你嘅精神有问题啊？精 准，我啲精神错乱， 有少少咧。其实 精准就 点啫？第二节预咗节俾你，我未讲完秋啫。 系 讲咩？哦， 嗱， 讲完啦，坚哥嗰 part 系坚哥嗰 part 讲完啦，唔够花生， 讲完啦。你唔系话有嘢补充咩？你话要帮 你有嘢补充噶， 帮条新闻加翻一个字落去嘛，等件事合理翻噶嘛。 加个咩字啊？ 加个的字俾佢咯。 人民的力量， 咁冇事咯。 多谢人民的力量。 因为我头先有写 caption 啊嘛，你呢个说话又可以写 caption。 我真系有打俾阿坚哥嘅，跟住我话喂， 咁佢点讲啊？ 你都话喂，多谢下啲律师啊，即系我话你民主党唔使啦，唔系即系。 律师都三年嚟陪住你，去政府开会 走 过 每一段路系嘛？ 去即系真系飞去菲律宾啦，跟住即系做好多即系。即係做好多嘢啦，兼及講真，你個上次嗰個死因裁判，喂，真係我仲記得二月十四號情人節開庭嘅，哇，真係踩咗一個月嘅喎，哇， 幾咩年嘅二月十四號啊？ 唔記得，我真係記得情人節第一日開庭。 唔係你，其實咧，我想講補充一樣嘢啫，因為咧嗱， 但佢就話，佢話，哎呀，我唔係咁嘅意思啊，我其實都係 衝口而出嘅， 金鐘， 因為有個 因為 一般人咧 係俾佢拎我睇咯。 嗱，因為咧衝口而出咧嗰句説話咧係。个大佬第一时间反应嚟嘅，因为咧真真正正咧做咗三年嘢，你做咩嘢咧？政府咧都唔理你嘅时候咧，其实你要谂啲方法去改变嘅。 系咯， 点解啲人一路批评民主党咧？就系因为佢依二十年来行嘅全部都系同一条路，完全冇去改变，连拉布依样咁温和嘅嘢，佢哋都唔想做，变咗咧令到人哋唾弃咧系有原因嘅。 所以我咪另类咯，我咪就系 冇错啦， 我咪 你系拳头，你系拳头搞， 你哋要。 掟玫瑰夹佢嚟， 你系奔向自由嘅白鸽， 系啦，冇错啦， 你系第一只奔向拳头嘅白鸽，你只白鸽有少少黄色， 呢只白鸽捉住拳头嘅， 系啦，冇错啦，唔系呢只白鸽拳头特别大只嘅， 口咬玫瑰， 哎呀， 咬完拳头系嘛喂， 头先有人估我哋两个组党啊 ，Johnny 记 得 ，OK， 喂，就攞呢个就 logo 啦， 咬住支玫瑰，咬住个拳头， 再攞住拳 头，好劲喎。 唔系，大家记得啊，边个喺观塘嗰日闹 C Y 系我闹噶嘛，系咪先？我 系 我话佢，我都唔记得我闹咩啫。 唔系啦，你都唔记得闹。 闹佢咯，你讲下天下无敌咯。 你唔好话， 做有心无敌。 好多人都以为你系人力啲人嚟嘅。 系咯，即系连人力啲人都以为我系。 因为你同一大堆黄，一大一大堆黄衫嘅一齐啊嘛。 但我嗰个着白 T 恤嘅。 咪话以为你系热血公民。 唔系啊， 你同阿 Darling 有咩关系？ 边个 Darling？ 阿 Darling 妈咪。 嗰个系咪男定女嚟噶？ 女， 我唔识。 会吹气球咁啊！佢一屎就瘦一屎。 但我今日见到 Julie 啊。 Who is Julie？ Julie？ 边个 Julie？ 讲 嗰个 Julie。 哦， 傻 B 成日讲嘅。 佢俾人拉啊嘛。 唔系我哋成日讲。是索罗 B 成日讲是两件事嚟嘅。 讲得㗎。 索罗 B 成日讲。 佢好热血㗎我觉得佢好热诚。 热血同热诚是两件事嚟喎。 热血就热血公民。 系啦热血就热血。 热血有热血开始有啲觉得俾人搵笨柒咁样呢。即係你话佢热血呢好似即係玷污緊佢咁样呢。所以盡量少用呢个词。 好热心嘅。 系热心。 好有热诚。咁囉。 系。 好。 其实今日我要开人拖喎不过剩返啲。 你开囉有十几分钟未开。 五分钟开唔到拖。 五分钟开到拖啦。原则上上个礼拜我就立庆咗个女人又或者个女人立庆咗我嘛嗰日叫叶桂纯嘛。咁、 哦、 个个人就 开始喺度。喂本来系今日约佢上嚟抽㗎嘛。 係囉。屌你老尾潜水喎。 佢话哎呀我唔系隐形 业狗。系咩人嚟呀其实我身为主持我唔知你系咩人。 唔系隐形业 狗。大概嗰个系一个。 我以为系叶正纯嘅分身嚟。 嗰、 那 个 Visa 嗰、 那个叶咩纯喎，即系扭一扭。叶 桂纯开佢咩？俾面佢咧，你老味。嗰个系一个女人，咩女人呢系喺花生台开节目，有个叫灵肉共振节目，其中一个女主持。个、问题系佢身份咧， 喺、 yeah, 原来就系佢身份咧就好有值得人怀疑嘅。佢话说就话自己唔系热狗，不过就同咧又同杨洋嗰班人一样个。嗰、那個Facebook 嘅 thumbnail 咧就係楊洋啲漫畫嚟嘅，咁、那個問題就係佢所有 post 楊洋長頭髮嗰、那個， 唔男女一個，係、 哦。 咁讲得最清楚系嘛？系啦， 叫钟明伦，杨颖叫钟明伦，阿钟生。 咁个问题就系话，佢所有嘅 pose 呢其实个态度都好似阿云教嗰啲本土人士咁嘅。 嗯。 例如乜嘢呢其实我都谂咗好耐，究竟点样同广大嘅听众说明，究竟呢一班人系一个咩嘅 identity 嘅人？ 嗯。 个问题就系话，我用热狗去形容佢咧，我觉得太过以偏概全啦。老老实实，我就唔会用一个身份攻击任何人，或者堆人嘅。因为佢系热狗唔系罪嚟噶，佢唔想噶，佢呃嘅啫嘛。个问题佢系热狗，我点啫？热狗都好人喎，我相信。啊，虽然我暂时仲未识到半个。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喂，呢啲人留咩留啲咩言喺 Facebook？ 佢讲嘅所有嘢都系 base on 佢嗰派嘅所谓本土派。即系我就真系冇问过一个人嗰啲本土派入边有几多个分支。 嗯， 我哋系咪究竟要请下边个？请下抄史或者？请阿边个嚟讲下所谓叫本土派有几多分支咧？ 唔系咁即系发生咗咩事啫？ 话说我就久唔久睇到佢嗰啲 Facebook 嘅 status， 佢系当我系朋友噶嘛，咁所以佢咧 Facebook status 佢出咗咧，佢系有啲朋友先睇到嘅。 系 咁我就睇到最 latest 嗰、那个，大概个意思就系话，诶、旺角已经玩到冇得好玩啦， 我哋应该撤退，或者天下之大，何处无无即系 嗰个陈云陈云嘅通嚟嘅，陈云条拉 摆稳，即系摆捻明就陈云嘅通讲呢啲嘢。个问题就系话，你唔好忘记呢班所谓叫本土捻，嗰时用啲乜嘢理由去攻击学联，又或者攻击啲学生，又或者主张退守金钟嘅人。 系 佢喺度同我讲，佢回我，佢 mention 我喺个 Facebook page 度，佢话撤同撤退同埋留守啊，唔系，佢话撤退同埋佢用咗咩边两个字咧？因为你啲人我点解讲唔出，我搵唔翻个 post， 因为 block 咗我。 哎呀， 屌你老尾！ 嗯， 我其实你中意佢嘅， 你光唔系 喺度搞烂嘅， 唔系 冇啦冇啦，我哋呢个节目做完啦。阿 B 哥已经突然间爆笑走咗， 你吓到人， 你吓到净系呕血咁。 你讲系 block 都系讲呕酸啊，因为 唔系啊，你有种啊，唔好捻 block 我，俾我睇到你啲 status 啊嘛，你老味，你有种你唔好删你啲 block， 你唔好删你啲 post 啊嘛，你系要删捻晒啲 post 又唔捻俾人睇，我点捻攻击你啊？你估我觉得你啲人咁廿四小时咁捻得人 cap 人啲图噶？ 你 cap 咗张图，佢画上嚟抽噶嘛？唔系佢画上嚟，大家唔同意见上嚟讲咯，乜？ 唔系我讲咗噶，我讲咗噶。而家唔系因为你嘅身份而攻击你，系因为你讲咗啲乜嘢而攻击你？点解攻击系你？因为呢个人完全一啲 integrity 都冇。你叶桂纯，包括埋叶正纯，包括埋所谓你嗰扎咁嘅本土捻，包括埋你中什么所谓叫黄杨达嗰扎咁嘅人，由头到尾啊，除咗攻击呢个运动之外，从来冇一刻啊做过一样建设呢个运动嘅任何事。 嗱，我想补充一点，九月二十八号下昼咧，黄杨达呢只造谣閪就喺个 Facebook 同埋咧喺现场咧大声嗌，出咗橡胶子弹啦，警察开枪啦。咁咧佢仲 Facebook 有叫人撤噶，不过 cap 唔撤图。佢老婆跟手就一模一样宣传嘅嘢，不过咧就 张图就 cap 到啦。 有人 cap 到佢老婆嘅图就俾我睇，咁我唔知摆咗喺边度，我搵唔翻。咁但系咧， 有啊，佢两人有啊， 肯定佢两公婆咧都系当时佢哋系元凶嚟嘅。唔系第一个，都系主要嘅造谣元凶。呢度两个夫妻都系叫造谣閪。后尾咧，佢哋就借住呢样嘢咧，就话学联就叫人散水。呢、這个运动唔关你事啊！你九月廿八号已经叫人走咗噶啦，呢、這个运动唔系你噶啦。佢哋想骑劫呢个运动。咁呢样嘢，喂，人哋就系俾你影响咗，俾你造谣，俾你呃鸠咗。人哋为咗保护其他嘅市民，就话大家不如撤退啦。如果警察真系开枪嘅话，好危险噶嘛，保护。身边嘅人系最重要嘅，保护所有出嚟支持你嘅人系最重要嘅，唔系好似你哋班冚家产咁样，叫人出嚟死，拱人哋去今晚要光复乜撚嘢十字后路口，拱咗人哋死，你哋自己走撚埋，冇一个人俾人打，搞累到旺角几十人俾人剥穿头，呢啲咁嘅冚家产系咪应该要屌啊？ 从来 仲有嗰个叶桂纯讲咗第二啲嘢嘅，如果我冇记错系 好 撚 多。 佢话最好有开枪又唔知乜嘛，不过最好死个唔系我啊嘛。 我嗰个唔系佢，嗰个系阿独卵机，即系 天河名人， 即系天河名人 嗰班咁嘅人。 阿边个 friend？ 即系点捻样讲咧？ 边个？ 今日阿萧生已经系出咗个最新消息系讲呢一样嘢噶啦。屌你乜陈云嗰班人个个就想佢开枪。个问题就系你写呢啲嘅时候，你有冇谂过自己要负责任嘅咧？我同你讲嘅责任唔系法理上面嘅责任，而系话你觉得自己系一个运动嘅带领者，你需唔需要有一部分道义责任你要负上？ 责任都唔冇啊！咁基本上你讲呢啲嘢， 即系你要造谣话俾人听左交想散水，即系虽然我都觉得有一部分嘅左交真系想散水。但系问题就系呢啲唔会公开讲，呢啲系我自己猜测嚟噶嘛？我点可能将我自己嘅猜测，自己觉得系运动嘅一部分，而我将自己嘅猜测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嘅一个口号呢？仲要呢个口号唔单止讲嘅，有 poster 嘅，你成个热血传媒系咪喺嗰段时间冚唪唥全部满黑啲学生咧？ 系， 佢哋当时咧，佢哋成日都话啲左交想散水，但系近依三四五六年嚟咧，每次俾人拉，每次俾人打，都系依班左交，即系佢哋口中嗰班左交，黄浩明啊， 周乐行 啊，即系佢啊，叶宝林啊，少冇俾人打，有份拉就冇份打。当然叶宝林我哋都唔 系 好中意啦，双辉我哋本身都事实都觉得佢哋好唔中意呢啲人。咁但係呢，你见到呢班左交喺佢口中有左交呢，嘩嘩俾人打同埋俾人拉就係佢哋。 我又唔能见佢俾人打㗎喎，佢班人喎。 佢哋唔会㗎。 着住黑衫、黄衫、白衫，一个都冇俾人打㗎喎。 嗱，有啊，嗰有个肥仔俾人喷咗胡椒喷墨仲喺度喊，跟住呢仲要上咗白车，跟住人哋跟手就攞埋佢啲身份证拉鸠佢，去佢屋企，係咪屌你好心你好心你咪捻上架车啦。 佢哋应该有啩， 咪勾错咗咯？ 佢哋唔系九月二号嗰单嘢咧，就可能有官司，但未知。 哦， 系就迟啲唔敢讲。不过咧，嗱，而家嚟紧呢个因为佢哋咧就不断喺9月28号之后咧，见到个势力咧，佢哋不断宣传系佢哋带领。嗰条下角道，佢哋写咗干诺道中啦。嗰度下角道， 好高调， 佢哋系带领人民冲击呢条下角道，将下角道成功占领，系佢哋带嘅。跟住旺角系佢哋打翻嚟嘅，全部都系佢哋带头嘅。 唔系好捻简单啫嘛，你实揾到两个证人话跟住，我系跟住黄杨达而冲嘅。 我都去做证啦，咁搞法。 你系咪跟住黄达而冲啊？ 我当日唔喺度，我唔可以。不过我可以揾好多朋友嚟做证人。 唉，咁就得啦。即系呢啲 credit 唔可以唔俾黄达啊嘛。 冇错啦， 我都话五分钟唔够闹你个扑街噶啦，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是卓佳佳 ,Hello!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我都话五分钟啊，唔够时间屌柒翻扑街噶啦，系嘛？我哋唔好俾佢停。点解我要屌柒咁样扑街咧？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话，无论社民联，无论民主党，定还是人民力量。每一个组织喺度宣传紧佢组织认为啱嘅事，或者认为啱嘅理论，啱唔啱啊？即系孤物论，你同意都唔同意都好，民主党有自己相信嘅嘢嘅，有佢自己嘅 belief 嘅，社民嘅更加有啦，人民力量更加有啦，系嘛？你睇一四一自己可以 ，sorry， 唔好意思，刘家豪先 生，边个系一四一啊？ 咩系一四一 ？sorry， 唔好意思， 听唔明啊？ 太过顺口 ，my best friend 一个人可以揸住支麦讲个半钟头讲政治嘅嘢，而讲得咁熟，真系有料嘅，即系老老实实。无论你中意唔中意都好，人民力量嘅 belief 就喺刘家豪里边讲，即系讲嘢里边，系咪？就算系袁黎明都有佢自己相信嘅嘢啩？个问题就系话热血公民佢相信嘅系咩呢？就系相信高达所讲嘅一切事，就系相信陈文里面讲嘅一切事。呢就系本土或者热血公民嘅人啦。个问题就系话你哋相信嘅嘢，你会相信自己可以将你自己嘅 belief 去推广出去呢？冇嘅，陈文系最大嘅一个元凶，点捻样解啊 ？at 捻咗个 Facebook， 从来你问佢嘅嘢，从来都唔捻会应嘅。 你问嘢就即 block 嘅， 问亲你都 block 嘅， 一问就 block。 你好声好气，你唔好声好气。你当系讲笑，又或者系当系搭爹咁，四个鬼 account at 佢，四个鬼 account 都唔捻答你，扑你个臭街！ 四个俾，四个 account 俾 block， 真系四个 account 俾 block。 唔系，真系咪真系佢写噶啲嘢？ 喂，咁你有乜理由即系、就是、 你大佬 当唔系咧？ 你系一个学者嚟噶嘛？ 哇，梗系佢就当系噶啦，你点可以话唔系啫？ 喂，你唔系好似鸠达嗰啲咁嘅人粉、啊？ 你个 page 系占中嘅，你试下咁样 block 人，你睇下会唔会俾人屌啦？ 咁咪咯，喂，你唔系鸠达嗰啲小头目喎、啊，即系嗰啲咁嘅小混混，证券小混混，你就话好多人帮你 admin 个 Facebook page 系嘛，即当控制下你啲发言啊，点点点啊？喂，陈文系个学者嚟噶嘛？你讲嘅嘢系咪你学说嘅一部分啊？喂，你个学说系书嚟嘅、啊，你系著书嘅、啊，咁就住你书嘅题目问你系咪都好顺理成章啊？咁点解问亲你就要驳咧？ 佢系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要记得佢个名 字。嗯， 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佢所有嘅嘢都入晒岭南数噶啦。 即系跟随佢嘅人，你讲嘅所谓切与守与留，唔该你话俾我听，你所主张嘅同学联嘅主张有乜分别？当学联叫人撤系因为惊橡胶子弹，又或者惊旺角发生危险，叫人撤去金钟。你所主张嘅嘢同学生有乜分别？你当时用同一个理由去质疑啲学生，又或者话质疑啲学生话叫人散水。而家你叫人散水就得，人哋叫人散水就唔得。而家呢两把尺，我问你点样度？ 系啊，佢哋从来都系双重标准。 我都唔系同你讲系咪边两个系热狗啊？我而系讲紧你信嘅嘢，究竟你有冇办法组织到一套学说，又或者组织到一套论述，话俾第三个人听，而第三个人系听得明嘅。 而系冇人听得明啊嘛。 唔系你划切嘅时候，咁佢一定有啲原因啦，即系佢觉得啊，我 assess 过情况啦，而家 因 为 咧 嗰、那个 地方咧，唔系开始唔实，唔系佢完全可以操控啦， 系啦，唔系咁。但 系 你要讲清楚，佢一个原则喺边，因为你当初你当系一个原则咁讲噶嘛，你划切嘅就唔得啊嘛，切嘅就系鬼， 系啦， 就要落地狱啊嘛。 即系呢位叶桂纯小姐就话我。话我攻击佢叫人切，我 sorry 你唔捻会咗啦，我唔系话你叫人切，个问题就系你切就要落地狱啦，啱唔啱啊？ 系你攻击人哋落地狱咁嗰阵时，你都系嗰、那个用翻同一个通啫嘛，即系你用翻佢讲嘅说话咧嚟问佢咧系唔得嘅，即系正如咧其实。陈云好，芒果佬好，就算鸠大好，其实三个咧系同一只型号嘅，一模一样嘅。佢哋讲嘅嘢咧，全部自己触犯。 即系总之，唔系佢哋自己人讲嘅嘢咧，就系、是、就系、是、人哋就山水咯。佢哋讲就唔系咯。 你一质疑佢就私怨咯，系嘛？ 即 系 呢 个 就 唔 重要，仲要觉得而家呢个时候系应该大家警察要配备子弹，要可枪实弹去开枪。 系佢哋一班人咧，都系想好系好想香港暴动嘅，系想搞啲嘢出嚟。但系咧最好咧就系佢哋唔使负责任何责任，净系煽动到你出去搞事。 咁我要 你讲中晒， 因 为 我喺旧年啊喺民主岛梁入面开会咧，其中有几个号称本土派嘅物体，我唔想开名，因为太垃圾。佢哋根本就想香港搞暴动。佢话俾我知，通年我哋准备抢枪啊！点知啊？ 好爆裂！ 喺七月一号咧， 唔构成 confession。 佢哋喺皇后像广场玩水枪 ，PSA。 屌你老尾！佢哋话要抢警枪啊！ 即系自己就玩水 枪。我仲有啊！佢哋仲同阿马 Sir 好捻老友啊！ 边 个马 Sir？ 警民关系科嘅马 Sir。佢哋话俾我知要抢警枪。 即系马 Sir 都知道呢件事嘅。 马 Sir 唔知道知唔知道啊？你自己问佢咯。 知嘅。 佢哋几条友啊，讲到好激噶嘛！喂、哎，你哋呢班人和你非非冇卵用，唉、哎，啲老人家冇用噶啦，谂埋啲嘢，讲到好激进噶，但系最到最后去玩水枪咯。 嗯， 即系巴卵币嘅就公开咯， 全部 我啦， 全部都系芒果 路 嗰只啦，碌卵嚟啦，全部都。 啊，小云云唔好讲啦，第三节咯 ，Johnny， 讲个重点啦 ，Johnny， 唉， 知道 咪你啦， 你啱，你啱讲完咁多咁激，搞到唔系，喂，做咩啊你？你讲到好似我就系佢，好似送我上断头台咁做咩咧？ 嗱，我哋呢度个个都系你朋友，个个都会支持你嘅，你俾勇气啊！出位嘅嘢就好平常嘅啫。 出咩鬼啊？其实真系一件小事嚟嘅啫。即系咧，其实咧，我都考虑咗好多耐时间噶啦呢件事。即系咧，我就觉得自己咧，即系唔系好适合咧喺政党嗰度做任何嘅工作嘅。所以咧，我而家咧就正式宣布咧，我会离开人民力量，就咁简单。 点解咧？我可唔可以问下你背后考虑？ 我啱 讲 完咯，因为我觉得自己唔适合政党。 点解唔适合政党咧？政党咩唔好啊？ 系啊。 系嘛？我而家想嘅政党照料我都冇。 系咩？你加入翻人民力量咪得咯？俾我你。 唔系咁啊！ 咁咪系咯？你乜赖？你自己都喺人民力量度走啊！你问我呢啲问 题？嗱，民建联好需要你呢种人才嘅， 梗 系 民建 联 咯。 系啊，喂，我仲有、 民建联有马大壮。 唔系啊，我系 一山不能藏二虎。 加入民主党咯。我话乜赖？ 民主党可以啊，民主党可以啊，系啊。 Hey, welcome。哎 咁咪咯嗱，你 傻啦，你啲咁嘅日落政党仲叫人加， 系咪系咯？ 喂，头先先讲话点？ 而家边个政党最如日方中啊？梗系民建联啦，系咪？你如果想揾到食嘅，你一条街系民建联。 加入血公民， 都系揸住拳头。 如果你想要多啲礼，就加入血公民。 唔系喎， 廿二万拉啊，而家人哋 廿六万啦。 喂，我哋真系可唔可以一齐加入血公民嘅咧？唔系黐唔黐线，有冇报名表？ 一齐填方 系咯，一齐填方。嗱，佢嗱，佢栋笃唱，我话买飞；栋笃笑，我话买飞；栋笃赖屎，我都买飞。佢出亲啲咩 T 恤，我就件件都买两个款，我话俾你听。 好似 Tony 咁样， 但系唔该，我同 Tony 就起码着加大嘅，唔该你俾两件。 嗱，最主要嚟讲，最主要嚟讲咧，即系我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员咧，我都唔想有政党包袱。呢样嘢我都谂咗。 你系咪有人事不和啊？ 即系咧，我亦都冇打算要参选，所以咧，我觉得我即系再留喺政党度咧，系对我又无谓阻住人啦，即系压咗个位，即系可以有其他人入去噶嘛，系咪？即系例如有啲有 potential 嘅，又可能系读紧 law 啊咁嗰啲咧，例如咁嗰啲啊，诸如此类啊 ，BT 咯，BT 好有潜质嘅。 BT 系咪？ 你最多去到秘 秘书长、啊，大佬 咁啊点啊 ？General Secretary。 tree， 识 good tree， 呢个发音呢个发音唔正确， 即系可以决策好多嘢咯。 吓冇噶，依、這个佢依个秘书长咧，即系即系 唔系啊？ 依个秘书长咧， 你话你咩拉咪？ 唔系啊，其实 拉都劲啦，选立法会添。 系咯， 系咯， 系咯，咁佢都唔做 啦。 俾你 选 啦，俾你 选啦。 咁 今 日你宣布嘛？ 系 啊， 唔系我 宣布 啊？ 啲人问我系咪宣布参选特首？ 你咪够四十岁选特首 啫？系咯，唔够清。 我呢啲暗度陈仓， 因为就问我系咪宣布出柜，大佬吓？ 我都估系出柜嘅开头。 同边个同你啊？ 同嘉琪， 等你可以唔使咩嘛？ 原来霍大就系女人， 拯救你啊！出国 咁啊好啊，我哋可以研究下慢慢对啤啊。 咁点啫？你未离开中，唔系佢哋唔系叫中常委嗰啲叫咩？ 嗱唔系我嗱，你问我咧，我想即系我唔，我想我觉得自己适合啲做翻个社运律师，所以咧我想同所有政治联系我都切割翻晒噶啦，即系所有嗰啲政治团体我都会退，都会正式退出嘅，包括进文联都系。 你好震震，我觉得 唔系 讲真啦。 咁我想问一下阿大舅有冇留过你咧？ 冇讨论过啦， 佢都未，佢而家先第一次宣布啫嘛。 系啊， 我要问 晒。唔系，我冇必要讨论喎，有啲嘢，有啲嘢系我个人决定嚟噶嘛，我唔需要同人讨论 咯。 唔系咁，人哋唔得闲做，咁你唔通要人哋留住喺度咩？咁你就 send 过嚟啊，人哋帮你啊，出两个文宣啦，咁样或者出两个 Facebook 啦，人哋唔得闲啊嘛。咁唔可以呢啲冇得，咁呢啲冇得强人所难噶嘛，人哋揾食噶嘛， 呢啲系 同 呢啲系通你菜讲噶， 咩球啊？不水，你讲清楚。 举例话， 系啊， 举例嘅， 即系我举例啫，即系话喂，我喂本身喂我要开工啊，大佬，你乜捻嘢攞怼俾我？咁 工作繁忙， 我唔系成日咁得闲噶嘛，大佬， 真系 有 得闲。 你系咪喺度扭紧小花商人 I 嚟啫？ 咩啊？ 你咪想做主席？ 你讲你想做主席啫？ 有乜好处先？有乜好处先？ 好叻， 可以参选立法会嘛？ 系咯。 喂，你唔好乱咁讲嘢。你唔好乱咁讲嘢系嘛？而家呢边个去选，边个唔选都未知。 是喂，评论下唔得。 喂，我哋都话 评论下唔得。你学咩人做时事节目评论员啊？ 咩拉？咩拉 ？Sorry， 好激烈，好激烈啊！好激烈！ 我想话，我点解都话我哋三个组一个叫 P P P 噶？ 系 P P P 咩 P P 啊？ 咩 P P 啊？边粒 party？ 我又 P P 唔好啦嘛？ 冇啊，冇。 唔系啊，我都觉得头先 idea 你有冇谂过第二个？ 多咗白鸽咬住支玫瑰，有一个拳头最型。 呢个咪就 P P 咯，新 P P 咯。 唔系，我哋有个，我哋可以叫做爱护芒果力量，爱芒力。又或者芒果民主连线 ，OK。 芒果菠萝连线啊， 芒文连，我哋到时可以，我哋可以到时去油麻地果栏揾赞助。嗱，我哋爱护芒果力量嘅。 芒果咩连啊？芒果 民主连线， 芒果民主。 唔系二德道咩？ 或者万谷 我仲要喺二德道添。 你退民主党俾双重党籍嘅咩？ 得唔得噶？都得。 你有冇睇到？ 得噶， 喂， 得噶，得 嘅咩？ 喂， 咁啊， 欧乐轩 啦， 阿欧乐轩咪又话左翼廿一嘅成立系嘛？佢 系啊，系咪嗰啲唔当政党噶？ 政府即系唔做官得。 喂，咁得喎，俾张方你系嘛？唔系啊，俾张方你俾你入人力， 有做人力，有 做人力， 人力冇入埋社民联， 人力冇得入噶。我话俾你知，人民力量就等于嗰十几个执委，呢个系官方讲法嚟嘅，曾经。 咁犀利噶嘛，冇人力会党员噶嘛， 要摆 invitation。 喂，你系唔系噶？你选立法会嘅，之前代表人力， 佢哋嗰啲会， 我差你唔知喎， 我真 系唔知 啊！你真系咪无啦啦保弱党咁啊？ 系啊，人哋系啊，你叫我去咯，去咯，咁样咯。 你又咁唔中意大舅？ 其实我哋系共产党嚟派嚟渗透， 唔系好似啲阿婆咧。你今日嚟做咩噶？唔知噶，啲亲戚叫我嚟，我咪嚟咯。今日投票，我投票啊！我投几多号啊？ 跟住俾个掌心雷贴纸贴住。 哦，三号系嘛？好似嗰啲阿婆。 我系嚟高的咁样咯。 哦，咁样。 唔系咁你问我 突然间有呢个决定啫，霍总。 吓都唔系都其实酝酿咗好耐噶啦。 咪经过呢一次嘅如姐革命之后，你突然间有呢个醒觉。见到师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冇乜关系嘅，冇乜关系嘅，同雨伞革命冇乜关系嘅。 买事 实我睇嘅会系个运动多过其他嘢咯。 系啦， 简单啲嚟讲， 即系呢样嘢就系同我当初所谂嘅嘢，其实好夹，因为 即系有啲组织冇办法，一定有组织嘅计算，我唔会太过考虑咯，就系、咁简单。我觉得唔适合我，就 因为你有啲佢嘅身份唔讲得，佢嘅身份唔讲得，我嘅身份讲得。因为你作为一个政党，你嘅 access 就系你嘅选民，你嘅成绩胜败就 系 由选票嚟定义噶嘛。所以你系为选票工作咯，即系好似贵党咁咯，系嘛？咁但系问题，人民力量成立嘅初期，我哋系为咗个运动噶嘛，系为咗票债票偿噶嘛，系为都系为咗贵党， 为咗追击贵党。 不过已经不再存在呢、這个目标。 不过已经不再存在啦。 其实唇齿相依嘅。 系啊，其实已经不再存在。 你冇我哋咁啊。 系啦，即系大家互相依附住生长。 有咩噶啦？ 上次阿挺都毫不讳言噶，系嘛？竞选嘅后期，佢又换咗竞选嘅策略啊嘛，要对人民力量嘅指控逐一反击啊嘛。 系咩？ 即系陈大舊向佢泼污水，佢又要向翻陈大舊泼污水。我理解系咁，最少 系 啊。咁所以一个政党。佢系喂唔同，咁佢总佢 总 干事，佢有 post 噶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一个 总干事好难做， 系咩？ 上一个因为去香槟大厦嘛， 总干事， 所以 哦，即系总干事去香槟大厦， 唔系 CDU 就系咩咯？ 系 按摩啊， 帮 人做， 系咩？吓 你冇睇啊？ 泼水啊？ 边个啊？ 哦，系啊，系啊，系公民党啊！ 哦，系啊， 哇，有 嘢话，又好似有睇 过泼水。 而家咪你变咗， 所以咧，你真系 变咗抹黑会，抹黑会 。哦，你系 逢星期一晚抹黑会，抹黑会。 你放咗，我觉得你系咪有啲咩事，所以嗱嗱林生 揽炒啊，揽炒。 你系咪搞晒咯？ 揽炒会，哇 你啲咁嘅人， 你诽谤我啊？ 你咁嘅人都得嘅，你真系。 唔系我嘅意思系咧，佢想搞嚟到生咗个细路。 哇！喂， 你真系好嘢啊！ 你真系好想做，你真系创作，你真系好创作力啊！你 系啦，你公谋大状啊！ 咩 ？边个啊？ 咁深嘅点解？ 唔知咧，系啦，某党某大状啊！ 边个啊？阿乜边？ 唔知啊， 唔系嘛？ 三点水咯，有三点水咯， 三水。 三继续啊，继续啊！ 咁系有咩问啦？冇其他嘢问啦嘛。 咁你冇啲说话留翻俾人 力啊？人民力量，我认识嗰啲人都系我好朋友，咁我会继续成为佢哋嘅。 有边啲人民力量？有边啲人民力量你合作过，但你唔认识佢嘅咧？ 嘅朋友啦，继续成为吓。 即系继续帮佢哋发。 我谂特别系快必啦，不过快必唔好走数咯。 系啊，呢单嘢真系，你知唔知我谂过 integrity 好重要嘅。 呢个成绩我哋第二节讲嘅重点即系 integrity 好紧要， 冇错，唔可以双重标准。 你知唔知我问过？喂， 做朋友都系咁讲。 我谂过啊，嗰段片应该点拍？其实应该运啊快必咧，就剥晒佢衫，就喺个即系喺架货车， 跟住拱佢落去，好似啲 A V 咁系嘛？ 一架车一去到亚街老街转咗咧，就即刻拱佢出去，跟住我话跳落去，我电话摄住佢，哎呀，你一路走。走到油， 俾个纸皮佢咧，或者 走到油麻地。 唔系，因为咧，我下昼已经帮阿 Johnny 咧谂到一个咩噶啦，谂到咧佢成立咧就系香港市民支援快必裸跑联合会，都系支联会， 系 啦。咁佢就出任创会主席， 咦又好。 咁佢得一届选嘅啫， 唔系呢啲唔需要选，佢永久主席。总之快必，总之快必一裸跑咧，佢就即刻解散嘅呢个会， 即系终身委任嘅。 系唔系呢个？你只能够你系做到佢裸跑嗰日嘅啫，呢个主。 咁但系快 嗰个人唔可以成功争取咧，争取咗咪成个会玩完咯。 系啊， 但系快必到而家为止嘅官职回应系点咧？佢点解唔找数咧？ 佢嘅回应好不幸地同我哋嘅老友阿黄达同黄文讲 一模一样。点 解？请 问佢话呢个系雨伞革命咯？呢个唔系占中咯？唔系戴耀廷带领嘅占中咯？ 咁我哋系好系丑呢？ 系公民广场，戴耀廷系讲。佔中咩政 啟動 啊？ 係 啊， 啟 動 咗 咯。 九月26號講過， 係 26啊， 係 所以唔係每個人理解唔同啦。我哋覺得佢要走數咯， 係即係一個合理嘅旁觀者都會覺得佢需要走。 我哋覺得即係咁，佢有權唔係咁諗， 佢有權堅持繼續唔走。 唔係咁，我諗佢最少都要著一條嗰啲好新潮嘅短打。 咁又唔得喎。佢如果著一條 T back 出嚟咧，咁佢即係認同，不過佢又唔想找曬啫。系咪？ 咁找住一半先， 先先。 系着一条平脚去美罗色诱啊，陈秀慧。 点解咁做咧？ 点解陈秀慧 咧？点解关陈秀慧事咧？ 系咯？点解陈秀慧咧？ 点解平脚咧？ 咁啊，快必点样个卖相好过啊？高达噶嘛，系咪？ 有头发起码 系啊，起码有头发先、啊。 系啦，四十几岁头发都好好正正，好浓密。 咁样佢搞掂啊，陈秀慧咪可以将成个热血公民笠过嚟咯？ 你死啊你！你喺佢嘅诽谤名单啊，又上咗，已经上榜啦。 人哋话会追保留一切追究， 系、啊、我唔知点追究而家。好啦口响喎嗰时。 唔係啊，我要明报喎。我哋係要每个礼拜提醒佢点样追究，因为我个个日日都喺度诽谤佢㗎。係 咪唔係嗰啲唔係诽谤嚟。 咁唔係诽谤 㗎啦。嗰啲係事实嘅陈述。 我事实陈述啦。所以你係 fair comment。 哦、 你冇认到诽谤佢係 fair comment 啫。 唔係有大壮帮我诠释咗啦。係咪咁我都觉得啊冇错冇问题。 你都可以 照 告你㗎啦。 咁你咪告 我欢 迎。 我哋有又要话 我讲咗嘛。佢告我津贴50蚊。嘛， 告 欢迎 津贴翻50蚊，佢告你自己， 冇错，佢告我，我津贴50， 咁啊助，系会助众啊咁样， 系啊，唔怕噶，你告我助，你告我包揽诉讼啦，我总之我资助，总之你唔系啊，总之佢告边个我都津贴50，任何一个都得噶， 好似告明报啊， 告10000人我都津贴50万， 你真系告先讲啦， 就系咁啊，你告，总之你肯告得噶啦，系我怕佢唔， 咪可能俾人告违约咧，佢啲， 你点解知道佢嘅名单？原来同我勾搭好熟噶。原来你同我交大好熟噶，点解你会知道个名单？ 系咩？ 系咩？ 真系唔怕，我都好认真噶。 我 都好认真噶，我 会俾观众闹噶，会俾听众闹噶。你咁讲， 我系是诽谤，我喺个名单度啊！ 你背后我都唔系诽谤咩？你以为？ 我净系同你两个人讲， 都有传递啊！喂，诽谤嘅定义，我同 B 哥一个讲都系诽谤嘅，你知唔知噶？阿尤月华小姐，我小姐。 唔系三个以上啫嘛， 三个咗，系咪啊？好，道理啱，道理啱。 哇！我先家讲嘢，咁啊查下俾你告诽谤。 系， 你收咗俾人听。 唔系，咁就好折堕系。你又同我讲秘密，跟住我 就同你讲几多电话，里面几多诽谤先啦。 系啊，嗰度好多诽谤， 成日诽谤人，成日诽谤人嗰个其实叫黄玉文。 哎呀，唔知啊，咁点啊？你嘅声明就系到此为止啊。 到此为止，你想我做咩补充？ 人力系好多 fans 嘅你啊，点样解决呢啲 fans 问题啊？咁你以后开街站点啊？你分薄人力？ 开街站？我以前话开街站喎， 即系假设性问题问问啫。 唔会，我唔会，不嬲都唔会开噶。 咁如果有人揾你， 嗱，但我仲系我理论上我仲系后援会嘅人嚟嘅， 但会唔会冇执位噶嘛？冇组织噶嘛？ 除非后援会话要踢走我咯，话呢个人喺度搞破坏，一定要踢走。 我相信法必唔会啩？ 系，我相信唔会嘅。 唔系，但系如果你要佢找数，可能佢会老衰。 系啊， 佢为咗唔找呢条数， 系 嘛，就将你。将你驱逐 打入打入 天 堂， 我哋到时就节目招呼吓。 唔系佢一路假定阿戴耀廷系留嘅揸流摊，其实我哋当时都我哋都惊嘅，惊佢真系口锁荷包立嘅，真系嘅。我哋系当时系好有怀疑，因为咧佢唔系啊。唔系唔熟噶，因为佢做嘅嘢太容易令人怀疑啦。因为咧，每一次佢都好似想缩沙咁样，我哋真系好令人怀疑嘅。 咁啊，迟咗，唔系我嗰时都觉得佢一定会做嘅，不过可能真系年尾啊，咩年头啊咁咯。 系。 就唔似你哋话暑假就想做， 唔系因为我哋本身都属于激进派嗰啲咧，咁即系好唔系话想讲咁耐啊嘛，因为觉得咧你讲得太耐咧，惊拖真系惊拖到运动冇人提，咁但系今次因为其实好多机缘巧合嘅，加上人大落闸，跟住又学生又搞罢课，系一连串嘅嘢嚟嘅，当然亦都有佢酝酿咗年纪啦。 唔系你呢个运动你好难话唔系戴耀廷带领，因为如果告戴耀廷咧系梗嘅，基本上 一定告佢嘅，系啊。 佢亦都预咗要去自首， 即系不如咁啦，告戴耀廷嗰日啊，快啲就出嚟攞跑咁啊， 当找条数， 当找条数啦。 你哋会唔会自首啊？ 我哋系 呢个保留住先， 唔系 保留住先。Remain silence。 我真系惊好似 iPhone 6咁长 咯。系啊，到唔系啊，因为咧，我哋时事评论员咧，我哋嘅岗位就主要喺呢度。当然我哋瞓咗几日街啦，但系 我哋去监察嗰件事啫。 系，我哋监察嗰件事。唔系咁，你话要，如果你话到时我哋有道义上嘅责任去自首，咁我哋可能都会嘅。 但是法不咩 种 啊嘛？ 法不自 重，法不咩种？ 我相信 嗰个法不自重 系， 系点解噏唔到？ 法不敌众， 自 法不自重， 自咪自 自创字系嘛？ 唔系发展 系冇啦，搞烂剧啫。 我 觉 得发展到今日都即系不枉此生。 唔系，其实 经历过呢个， 仲有两分钟咧。其实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就系你会觉得件事点样落幕，又或者之后发展系点样？因为之前阿 B 哥嘅讲法就即系佢觉得，你系咪曾经何时都觉得中共系会清场咧？吓 ，B 哥都话系啦。咁但系我 边只清场先？武力清场定系就咁？ 唔系当时我觉得系四中之前会呢个硬清场，即系谂尽 嘅 方法硬清场。 佢个谂法， 佢嘅 belief 呢个佢嘅 belief。 系，但系当如果过咗四中之后，我觉得系佢反而会对香港嗰啲嘢放松，唔会出咁多系。 唔系 用一个政府 可以太硬，因为咧，因为你即系始终香港系全世界注视嘅地方啦。 唔系佢，唔系佢四中，因为佢要个面子。 冇嘅，共产党。共產 黨係20號過咗，因為佢有好多政政敵啊嘛。 封係21號咧，警局掟咗1000個飯盒 喎。係啊，即係個政敵，因為一個政敵， 警局日日都要咁多飯盒噶啦， 日常都要開餐嘅大佬。係 噶啦， 係 噶啦， 係 噶啦，咁樣。 但係過完四中啲人咧話下一次 A 咁，如果佢掟咗1000盒金沙咧，咁點算咧？開 party 啊？ 唔係，但係如果係啊，如果過完四中之後咧，通啲人坊間。嘅话咧，又讲话十一月七号系 APEC 啊嘛， 唔会 APEC 之前，但我都觉得唔会，因为佢因为佢咧，佢唔会理咧外间咧国际啲人点样睇佢，因为佢已经搲烂咗块面。 其实共产党我可以话俾你知咧，佢系最唔要面嘅。 系啊， 如果共产党要面，嗰啲华春莹啊、沈国放啊、姜如嗰啲冚家铲，唔会咁样讲说话啦、 啊， 根本就冇晒面、 啊， 根本佢都唔当自己块面。 佢只会对佢自己嘅。党里面嘅政敌嗰啲人咧，系会凶狠嘅啫，对出面嗰啲唔会嘅，佢都唔系阿姚。 好克制噶，对日本你谂下，日本啲飞机飞嚟飞去，钓鱼台摆咗几廿年，咪克制到咁样，系咪？ 因为我判断只有一个， 六八九下台， 唔系，系自从即系四中之后咧，我觉得中共会正式对占中嘅杀手陈云。佢正式唔理呢个占中，而我觉得梁振英亦都一路放软手脚落去。你要占几耐系由你占，但系中央会转咗个策略，就喺经济方面钳，即系钳制你，即系好似港互通啊，又或者喺自由行方面啊，喺经济 系上面想多啲噶嘛。 唔系呢个问题啊！而家系佢要喺经济方面令到香港喺经济里面受到挫折啊嘛， 跟住有啲民怨， 令到啲民怨系怨落个占中者心上。 佢咁佢都可能 呢個新角色， 佢 打俾細佬問下， 佢都可能會沽翻萬零張棋子嘅可能。 所以我即係我斷言啦，其實而家一路佔中佔落去，佔到一月一號咧，其實呢件事都完唔到。 一月 一號係 啊， 唔係因為我都覺得係嘅。 我覺得今日佔中咧分鐘喺度拜年啊，唔係講笑啊。 係啊， 佔到拜年㗎。 唔係我都覺得有機會咧。嗱，因為咧嗱 APEC 點解我覺得冇乜可能啦？嗱，要因為佢唔理國際嘢，同埋另外咧，因為佢十一月尾嗰陣時個台灣個九合一選舉咧，佢除非阿習近平咧，其實佢係卧底嚟嘅，諗住幫我蔡英文吹票。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咪香港強壓鎮，香港強壓鎮壓咧，跟住射撚曬啲子彈咧咁樣，跟住好多人 流血。因為高票當選。 係唔係？跟住咧，民進黨高票當選將。台湾正式掩落，咁除非系原来佢其实 骨有见地啊， 骨子里蔡英文嘅人 系。 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佢唔会做啲咁戆居嘅嘢。 所以咧呢件事系没完没了噶啦，因为你晏昼清完，朝头早清完，嗰晚又系多人，你试100次100次都系咁，咁我问你点样清？你就算揾橡胶子弹打完，吓即系啲人放工又去过，咁你清嚟做乜啫？唔使清啦，系嘛？ 冇得清嘅，而家 解放咗嗰度，人民大道东、人民大道旺角、人民大道金钟，系嘛？最好噶啦。今个礼拜时间咁多，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